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讲了，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哎呦，热闹了， 热闹了， 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量级的选手。 我那准是天蓬元帅， 才艺多多，年轻有为，相声大赛满载而归。 而且他们俩是一对一定向出来的， 绝对的名师高徒。 哎呦，二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七八年。 我是雅娟。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除了我是主厨之外，还特别找到了青年相声演员，也是创作才子了，刘颖、浩南，欢迎二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颖。 怎么觉得你这感冒越来越重了呢？ 我也觉得是，也不通气了呢。 对， 我还是浩南。大家早上好。 浩南，离他远点 啊。为什么呢？ 珍爱健康，远离刘颖。 好吗？ 我觉得这太狠了。 就是 我觉得就是重磅细菌炸弹。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哈，借由刘颖这种声音，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多穿衣服，多穿衣服，多穿衣服。 对，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尤其是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了健康才有了快乐。 没错， 像相声是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的，我们也真的是希望到现场去听相声的朋友都是身体棒棒的。 哎，对， 就像浩南这样的。 对， 吃麻麻香啊。行，浩南，今天我们来说说这学。因为我记得昨天你说以说为主，学当先。 对， 斗在其中。 对 对，那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学。那你们两个人相声作品当中有很多是学的，比如说 教你模仿。 对，这个作品就很好。 对，它就是属于学的范畴，就是学唱嘛。然后现在不讲究模仿吗？模仿，一个是创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模仿就是比较流行。然后呢，所以呢选了这个题材。 而且我发现好像从观众的心里哈，大家都特别喜欢看相声演员去模仿模仿个谁。 就是相声演员的模仿能力很强， 这也是必须的，但又是很难的。 对， 那像浩南一般就是喜欢唱歌，模仿的歌星又特别多 啊。 那这样吧，今天剪辑一样给大家先来秀一段。 那 跟青海来给你搞水喝。 哎，那倒不用。先学一个，模仿一个 老太太。 老太太像话吗？人说唱歌 就像老太太吗？ 是吧？人说唱歌， 老太太唱歌， 老太 小草。赵本山来了。 没有花香啊，没有树高。 不错，这段就挺好。来下一个，换人，马上麻利的，我们要一秒一换， 一秒一换哈。好，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没不开口，没不说话，没心怎么想。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啊，有的时候真的好像明天再洗碗。 张宇换。 滚滚长江东逝水。 杨洪基老师， 如果他还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 我张宇 这也知道啊。点亮智慧人生，点亮希望的灯，让所有的梦从此不再懵懂。 哎呦，我们这地毯受不了，你脚尖慢点儿。 哎，就咱就到这儿吧。 对，刘颖和浩南他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个相声作品，也是为他们特别量身定做的一个作品，送给大家，教你模仿。 谢谢您的掌声啊！今天呢，我带着我这两个徒弟站在这儿，好好的给您说一段，好不好？ 好。 既然谈好了，师傅，啊，我先说行吗？ 哦，我先来个吉祥话。 我想先说， 错不了。 好， 您鼓鼓掌，让他来来。 好，谢谢大家。 哎， 那么在这里呢，我祝愿今天我们爷儿仨站在舞台上说相声的时候，第一个鼓掌的朋友，09年发财100万。 好啊， 师傅 啊， 该我说了， 你也说吉祥话。 我说，我说， 错不了。 我祝愿第一个为我们喊好喝彩的朋友们 啊， 发财150万。 啊， 不是，师傅，他跟我较劲 啊， 200万， 200， 我还不信了，250， 各位，请您上演这孩子原装250，对不对？ 250像话？ 本来嘛，咱们是相声 啊， 说吉祥话跟这个笑得有关系。 那应该怎么说呀？ 听师傅的呀。 师傅来， 朋友们，祝您天天笑口常开，大笑得福，小笑存福。祝您每一个家庭笑中有福，福到您家。 太好了， 我说师傅说好， 您说的太好了。 当然了， 您要说说我们俩哪说得过您呢？ 那没关系 啊， 好好的学习 啊， 用不了一年半载的，肯定超过师傅。 哎， 是啊。 不过要说唱，您就不行了。 唱， 您不行。 唱什么？ 流行歌曲。 流行歌曲， 通俗歌曲， 我能唱 啊。您能唱？您能模仿吗？我们俩能模仿， 就是。 就因为我们俩模仿谁，就像 哦，想模仿谁就模仿谁， 当时就像啊。 哦呦呦呦， 就因为我们模仿的像，模仿的好 啊， 他们都说我们俩是 什么呀？ 这叫怎么？因为我们模仿的像，他们都说我是天生的绝。 哎，哦，你是绝， 哎， 你绝一个我瞧瞧，各位让他绝一回好不好？ 来，绝谁像谁，还不用报名 哦， 我一张嘴一唱，观众就知道这位歌星是谁， 有这把握， 大家就得鼓掌。 我不相信， 您听着，来， 瞧这绝的， 不见不散，谁？念念念，孙楠，孙楠， 他知道孙楠， 哎，对，孙楠，孙楠，多好， 好，好什么呀？ 啊，孙楠， 各位，孙楠就这样啊？ 怎么？ 那是红歌星，孙楠的声情并茂非常好啊，唱得也好，表演也好，感情也好，衣服也好啊。孙楠能像你这样吗？啊？昨天我讲课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他听了 啊？对，我听 了，是不是？ 嗯， 应该学好孙楠，要发扬人家的艺术嘛。你上哪儿了？买张飞机票你上哪儿了？ 我上墨西哥了。 上墨西哥找谁去啊？像话吗？那个 没那意思 啊。你给他说 行， 你学得好， 是， 来来， 您消消气儿。师傅， 我来，我来， 我来。你怎么回事？师傅， 我这没听课吗？ 师傅说了 啊， 首先要注意他的发音的位置， 对吗？ 孙楠 啊，对，其次是孙楠的动作， 是， 哎，动作， 他是这个样子， 怎么样？ 注意啊， 您瞧瞧他的，我教的， 不见不散，彼此哦彼此关，不见不散，这才像呢。 对对对， 好，是吧？是吧？ 哇，好， 是师傅，好啊，这赖您， 怎么赖我呀？ 您刚才没说让我加动作呀？ 啊， 您要是让我加动作，我比孙楠他都难。 那你再难一回啊？ 这动作有什么呀？ 这动作不就是跟喝多了水憋疼，面部表情再变点？这中国猿人呢？这个是不是？ 啊，这意思 像话加动作，像话吗？这个学习要谦虚。你看他学的多好，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你这不对呀、啊，不能学一个就这样，像话吗？那个还上来就吹，我们俩学的好，绝，那叫绝， 是 儿音。什么叫绝呀、啊？ 什么叫绝、啊？ 马桶冲不下去，那叫绝。 这都怎么说话？ 是不是学谁像谁？不明白问我，我是你师傅，我有方法呀。 什么方法呀？ 心理暗示演唱法，这是我拿手的， 没听 我发明的。 是啊， 哎，你想学谁？你告诉我，我告诉你的窍门，马上就到位。 是这话？ 哎， 那我跟您说一个我一直学不上来的人， 谁？ 屠洪刚。 太好学了 啊！ 屠洪刚好学， 好学。 哎，这你不了解 啊？ 屠洪刚年轻的时候不是唱歌的， 那他是 唱京剧的。 哦， 老生唱得好。你要是打算学屠洪刚，必须得学会唱京剧。你看屠洪刚那个歌，有跟京剧都有一样的味道。 哎，是是是， 是不是？ 不过京戏我们不会唱啊。 我教你啊， 师傅给做个示范。 哎，没问题。 来来来来 来， 大家伙欢迎我师傅唱两句。 来来 来来 来，这个屠洪刚啊，年轻的时候有一出戏唱得非常好。 哪出呢？ 打鱼杀家。 哦， 其中有这么几句 啊。 妇女们大鱼在火下，家贫哪怕人潇洒，闺婴儿长稳多，富爸爸王撒呀。 哎， 你把这个味儿加到屠洪刚的歌里，保证一步到位。 哦，我明白您意思。我唱屠洪刚的歌的时候，我脑子里想您那个唱腔， 哎， 把它结合起来。 你来呗， 那我模仿他几句《江山无限》这首 啊。 我得想您刚才那个， 哎， 对对，那个弯儿哈。 哎， 对对 啊 啊， 哎，《 江山无限》啊， 您听听。 花马。一想就出来了。 对呀、 啊，那模仿港台的行吗？ 谁呀、啊？ 张学友。 张学友。 嗯，去。 张学友的歌的特点知道什么？ 什么特点？ 带有委屈味儿。 委屈。 哎，就跟小朋友一样。 嗯。 这个玻璃杯不是你菜的，我愣说是他菜的。 嗯。 这玻璃杯是不是你菜的？ 嗯。 不是我菜的。哎，你把这个味儿带到张学友这歌里，保证一步到位。 哦，张学友的歌。委屈， 你来回委屈， 我就唱两句吻别， 别哭出来啊！不要哭出来，老是委屈。 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出你有些哀怨。你还让我哭出来得了，这太难受了。 哭出来就变周华健了。 哦，周华健 哭啊。 问起尘回来，我的回在看。还真是、啊、 有点意思， 有点 意 思, 有点意 思， 像不像各位？ 太神奇了。这个男的都教了 啊， 女的可以吗？ 学谁？ 徐小凤。 嚯，老歌星了。 对呀、 啊、哎呀，他这个味道啊，带有女中音的味道。 对呀、 啊、他唱出来的节奏性比较强 啊。 心理暗示演唱法变了。 怎么？ 现在是个草坪。 哦，草坪 放了一个桌子， 桌 子上放了一盆水。你们哥俩三天三夜没喝水了，渴不渴？ 渴呀。 想喝不想喝？ 想 喝不了。 为什么？ 这水是开的，一喝就烫嘴，把那烫味唱出来。徐小凤， 学徐小凤想烫 烫， 开始。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想偷偷往家望一望，烫 烫。 好，假装欣赏欣赏一瓶酒，我只想偷偷看呀看一看他，就好像要浏览一瓶花。 是那个特点， 是那个特点。 师傅啊，那要学阿杜。 阿杜变了啊，变了，不是草坪了 啊。那什么呀？ 厨房。 厨房、 哦、厨房。你们哥俩五天五夜没喝水了，渴不渴？ 渴。 厨房里没有水。 那是 五瓶酱油。 酱油。 哎，把这酱油往嘴里倒，怎么办？ 齁的我。 哎，齁得慌。阿杜出来了， 唱 齁。 我躲在车里，手握着枪林，想要给你唱一段。啊，惊喜， 齁得慌吧， 齁得慌。 来两勺碱，杨坤，无所谓， 无所谓，谁爱上谁，无所谓，谁让谁吵谁。 哎呀，来瓶醋啊，罗大佑。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样， 好不好？加两包辣椒面。 那是谁呀、 啊？一颗牛仔。 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 哎， 真不错，真不错， 好不好？ 哎，有点有点意思。 再来点辣椒面。 那是 刀郎。 用你那火花的嘴唇抚平我不言无尽的销魂。 还等家伙， 哎，你吃六个馒头红豆儿。 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 加十串麦当劳的烤串、再来二斤卫生球，再来敌敌畏， 我们受不了了。 真是够热闹的。这是三个人的教你模仿的版本，由李金斗老师带着他的大徒弟刘颖，还有李建华老师的徒弟浩南共同为大家合说。好的，那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李金斗和石富宽表演的书迷闹洞房。 买了一套《说岳全传》，连听带看， 是是是， 哎，闹了个大笑话。 闹什么笑话呢？ 结婚那天，亲友们都走了 啊， 像我们哥几个全撤了。 对， 两口子应该干嘛？ 入洞房啊，多好的事！ 美呀、啊，冯巩不入啊， 不入洞房， 不入洞房。哦，一个人在外屋看书。 真是入迷了， 说岳全传。 哦， 看到夜里两点多，把书本一合，走进来跟我们那新娘子弟妹就说上了。 他说什么呀？ 活活元帅哪里安营扎寨。冯巩媳妇儿当时就害怕了。哟、元帅 啊， 元帅 啊， 怎么头一天管我叫元帅啊？ 是啊， 元帅，我是红元帅还是黄元帅？ 苹果呀。 不知道怎么回事，没理他。 哦， 冯巩一赌气出来继续看书， 着迷了。 一连三天，把新娘子两只眼睛熬得跟桃似的。 哎呦，三天了。 他母亲看出来了。 哦，婆婆 心疼儿媳妇儿啊。 对呀、 啊，闺女，跟冯四儿闹意见了吧？ 连小名都说出来了。 没有，妈妈。 嗯， 那是哪儿不舒服啊？ 对呀、 啊。也没有。 嗯， 那你眼睛怎么都红了？ 看出来了。 哟，妈呀。 嗯。 既然您问到这儿，我就跟您说得了。 说吧， 我跟冯巩结婚都三天了 啊， 他就是不入洞房，一个人在外屋老看书， 是 一看就是半宿。进屋以后冲我一抱拳 啊， 管我叫元帅，问我在哪儿安营扎寨。您说我们新来乍到的，我知道在哪儿安营扎寨呀。妈呀，我正想问问您呢。想当初您跟我公爹结婚的时候，你们老两口子第一宿在哪儿安营扎寨来的？ 好吧，问得有理。 哎呦，闺女 啊，

由于这个天气的寒冷，造成了这个现在除了交通和我鼻子里边也在堵塞，给大家造成了很多不便。希望大家多给浩南机会，让他一个捧哏先生多说话。我觉得他是 他又开始 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可盼到我生病了。 千年等一回， 你看你们俩高兴呗的。 看猫， 这真不是挑事儿啊。 来吧，浩南，那咱们就好好表现，因为我知道，就是浩南也是经过你们两个人这么多年的合作哈，我觉得也不断的给大家推出新作品。刚才我们听了这个教你模仿，觉得这二位哈，就是你们两个人的这种表演，就能够让他觉得。学的不但像，而且还很有样儿，因为你们毕竟要照顾这个现场的观众，就表演的成分也有很多。那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发挥你的特长了 啊， 对吧？ 对对 对, 对， 你的身材往这一站就比他强戏。 是啊，这个 你没发现我在夸你吗？ 我听出来了，这个关键是你夸的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我不知道说什么了。 那就表演吧。那这样吧，我们下半时段呢，还是说的这个有关于相声里的学。 好啊， 就除了学唱，我知道你在学说方面也不错，比如说。扮演个什么我们的评书大家呀，装个小孩啊， 装小孩，反正就是也喜欢学。你比如说学这个什么我的老祖啊，刘宝瑞先生，虽然学的不是特别的像，但是呢也愿意学。 对啊，咱们周末相声俱乐部在10月30号的时候，不是还特别召开了这个刘宝瑞先生的纪念专场演出？ 啊、对对对，没错， 那学一段刘宝瑞吧。虽然我知道你才学了一个皮毛， 我这只能学两句 啊，行，两句 啊、 嗯。 我劝那个雅圈老师 别让他学 了，还是让我这个病人说话，别让他学了，因为觉得一学完了以后，待会儿底下的人都崩溃了。 不，很多人听众朋友 都堵在电 台门口。 我觉得相声演员这个学是最合理的。相声有一句话就是像不像三分样 啊，对对对， 相声演员这个学是点到为止，沾到了像不像有点意思马上走。 对， 他跟现在有很多社会上这个比如说模仿不一样。 对， 其实一个你要模仿一个东西，你要学一个人呐、学一个声音啊，有那么一点意思效果最好。如果你完全像了，你不感觉吗？雅娟就没有意思了。比如说我模仿你雅娟的声音模仿得很像， 好好好， 让所有人都听不出来到底我模仿这个是我还是你雅娟本人，我觉得这个就不对劲儿了。 没错，而且我觉得尤其学相声，我觉得刘颖你是因为科班出身哈，就更知道相声演员就是老一辈在教授你们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你们一味的去模仿谁，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 知道为什么吗？一旦模仿了你就跳不出来。而且这个东西始终带在你身上，你演哪段相声都是这样。 对，一下子逃不开这个阴影了。 对，适当的模仿点到为止，模仿到这个艺术家的特色。 所以我点头我说你不要老模仿张浩南这表情，你等我们俩录完节目走了，你看你改不过来了。 挤眉弄眼是吗？来吧，浩南，他说我 不是我是那模样吗？你先说说， 你要像我你就好了。 就是，那我多漂亮啊。 来吧，浩南，给大家模仿两段好不好？ 说我们那个相声啊，他不像啊， 挺像的 啊， 像宝瑞大师发脾气的时候。 还你发现了吗？相声这个说学逗唱，尤其这个学，虽然是相声演员学，像不像三分样，但你注意了吗？不管你学的像与不像，勇气最重要。 对， 有的人是 敢于学。对， 我感冒了，我虽然我就受这个病痛，我没法，他这个鼻音啊，各方面口腔啊，我没法模仿，但是我敢，但是我张不开嘴，是不是？ 你来吧， 你没事吗？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 你来，别跟我 没事， 别又跟我挖沟。 你倒模仿，你倒不勇敢。 宝瑞大师过了，下一位。 不要问我们，觉得好像像不像？很像， 很像，很像。这 我 其实我觉得， 张 浩 南鼓掌， 学什么叫鼓掌？不是学这个，学这个，我觉得学刘。我老祖这个最像的是咱们电台有一广告里头学的最像 啊，我知道是谁，暂不揭秘， 不说是吧？那个我觉得真像，连我师傅都说，我师傅说呵，这可学的太像了。 对， 说我们那个相声啊，这个不好说呀，他那感觉呀，特别的好。 哎呦，不错，我立马觉得有点那个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感觉了。 我刚喝完姜汤的感觉出来。 下一位， 你应该暖和啊。 得，我们别逗贫了，这样吧，赶紧为大家放出相声作品吧。 好啊， 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学的作品，我们推荐一段学唱的吧。 那我觉得咱们就应该来这个学评戏。 你看那个相声啊，分说学逗唱， 对，主要是这四门艺术嘛。 我这人呢，很喜欢唱。 是啊， 哎， 你喜欢唱什么呀？ 戏曲。 哦，戏曲你爱唱啊？ 哎， 哦，你都爱唱什么戏呀？ 什么戏都爱唱。 是吗？ 啊，会的多了。 哦， 你叫什么？京剧 啊， 评剧。 哦， 越剧。 嗯， 淮剧、楚剧、汉剧、川剧、钢剧、铁剧、拉大剧，这我都行。 哎，我行。 啊， 怎么这钢剧、铁剧、拉大剧也出来了？ 不是，我会的那个剧目很多 啊， 大小剧目您拉出来，我都能学唱几句。 是啊， 哎，对对对。 哦，你会的戏很多。 哎， 那么你唱的最好的是什么戏？ 评剧。 评剧你唱的好。 对对对。 是吗？ 有几出戏 啊， 是反映婚姻法的。 什么戏？ 你像这个《小女婿》 啊，这戏有 啊。 嗯， 刘巧儿 有啊。 哎，《祥林嫂》 有。 小二婚揭黑 有。哎，没有 啊。 什么戏？ 小二婚揭黑。 嗨、哎啊、这还会的戏多呢 啊， 连这名儿都说不上来。 小二婚发婚。 我这别说了 啊， 这出戏呀、 啊， 这观众都熟悉 啊，是 张嘴就来呀、 啊，啊啊！ 以后记住了，我告诉你， 啊， 再有人问呢，就这么说， 哎， 那戏叫啊， 嗯， 小二黑接黑， 哎， 嗨，我也乱了不是？ 嗯， 那叫啊，小二黑结婚， 小二， 小二黑， 小二黑 啊， 结了婚， 结婚。 小二黑结婚。 哎，火，这费劲呢、啊、 你不知道。 嗯， 这两天天气比较凉。 是啊， 舌头有点拉不开栓，你知道吗？ 嗨，这都挨不上。 小二黑结婚。 哎，对了， 哎，对对对、 嗯、 反正我会的戏多。 是啊， 有时候这戏名那一多都查着了，你知道吗？ 嚯、 哦、对， 他倒有的说。 哎，我唱的最好的是小女婿。 哦，小女婿你唱的好。 哎，小女婿在咱们北京啊， 嗯， 有一种唱法。 谁唱的？ 小白一双。 哦，那是白派。 哎，东北呢是韩少云。 哦，那是韩派喽。 风格不同。 是啊， 小白一双演唱有特点。 什么特点呢？ 声音浑厚。 哦， 感情深沉 啊， 特别是劝说父母那段。 是啊， 与封建婚姻做斗争 啊， 那叫精彩。 我说， 嗯， 你给大家伙学学怎么样？ 小白一双 啊, 啊, 啊， 你注意听啊， 咱们听听。 嗯、不客气说了 啊， 我学小白一双啊 啊。 比小白霜还像小白霜。 嗨，你先唱唱吧。 注意了啊。 嗯， 哎，这就开始唱了啊。 啊，你就唱吧、嗯、 哎，唱的不好您就多提意见 啊。你唱 啊。是是。哎，有不对您及时挤出来啊。 你快唱啊。 这就开始了。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了？ 不是，我让你注意力集中。 他我早集了中了。 那就开始唱了。 你快唱吧。 尊上爹爹休要生气，细听女儿我诉诉委屈，爹娘只顾贪图彩礼，硬给我找了一个小女婿。我十九他十一，事事他全不懂的，望爹娘退还罗家彩礼，我誓死不嫁那卖萝卜的。 愣儿、哎、我 行、哎、你看这样怎么样？ 我这是、 啊你 别唱了， 大家都鼓掌了。你这味儿足啊，这玩意儿 啊， 就是 啊，誓死不嫁什么？ 卖萝卜的， 说出来。 卖萝卜的， 嗨，誓死不嫁卖萝卜的呀？ 应该什么词儿啊？ 不是这词儿 啊啊， 那词儿 啊, 啊, 啊 是誓死不嫁姓罗的。 哎呦， 姓罗的呀？ 哎。我唱好几年卖萝卜的了，是不是？ 赶紧给人改过来吧。 小白霜啊，我学的不够到底。 哦，学的不好。 嗯， 学谁学的好啊？ 韩少云， 韩派你唱的好。 哎， 你再给来两句。 人演唱又有特点了。 什么特点呢？ 东北的乡土气息味很浓。 是啊。 嗯嗯。 哦， 咱们唱那个镇河包那场。 哦，这场戏有意思。 跟田雪哥俩人对口唱。 对， 注意啊。 嗯。 田雪哥，你的对象选没选好？人家都说你的血压高。 哎，我 哎，怎么回事？ 嗯，血压高又上来了。 反正我记得是什么高来着？ 是有个高字，不是血压高。 那哪儿高啊？ 那是眼光高。 啊，对对对，对，是眼光高。对对对，人家都说你的眼光高，我的对象早就选好，他人好手巧，皮鞋后跟高。 哎哎。 怎么了又？又不让我上了？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 这皮鞋后跟高又上来了。 你想那洋香草穿高跟鞋多时髦啊呢？ 嗨 啊！ 人家农村那时候不讲究穿皮鞋。 是啊， 哎，那个词儿啊、嗯、是劳动热情高 啊。对，反正它有个高字就对了、 哎、那也不对， 劳动热情高。 哎， 田喜儿哥，你把它夸得怎么好，也把它掏出来叫咱瞧一瞧、哎、 掏出来啊， 啊， 这香草装兜里了。 不是，把那相片掏出来瞧一瞧、哎、 没相片、嗯、也把它找出来让咱瞧一瞧， 也把它找出来叫咱瞧一瞧、 嗯、 叫我找来我就找、哦哦哦、 找找吧， 找找。 嗯， 那什么香草。 哎，我还香草呢。 哎呦，对了，我认错人了，您这模样可不像香草。 那我是 像那香菜。 嗨，我让你夸我呢。 田喜儿哥，这是我给你绣的小荷包。 哦，哎，这荷包里装的是啥呀？ 嗯，荷包里装的是 啥呀？ 说不出口。 哎呦，还不好意思了。 荷包里装的是 啥呀？ 不好意思说。 没关系，快说吧。 荷包里装的是 啥呀？ 装的是炸药。 哇，哎呀，这荷包里装炸药啊？ 是有你那么问的吗？ 怎么了？ 你看你瞪俩眼睛，荷包里装的是啥呀？那模样跟啥二个似的。 这我就这相啊？ 你美着点嘛，小声啊。哎，香草，荷包里装的是啥呀？这小伙多漂亮，对不对？ 嗨， 是不是？ 那荷包里装的是香草。 我知道，表示俩人的爱情了。 可不是吗？ 这是小女婿。 嗯， 还一出戏啊，叫《刘巧儿》。 哦，这出戏观众也熟悉呀。 你知道谁演唱的吗？ 那是辛凤霞同志， 对，他主演的。 嗯， 这出戏也不错。 怎么呢？ 人家唱得好。 是啊。 哎，辛凤霞演唱特点呢、 啊、 吐字清晰，是传情逼真， 声情并茂， 特别是那个我爱他几个排句 哦， 疙瘩腔唱得好。 是啊。 嗯， 你再给来两句 学学辛凤霞。 哎， 你注意啊。 嗯， 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我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我爱他能掐会算。 哎，诸葛亮啊， 诸葛亮。 快去别唱了，怎么说什么唱什么呀？ 是我唱好好，你提诸葛亮干什么呀？ 啊， 你提诸葛亮我想起诸葛亮来了。 好嘛，还怨我了。什么叫能掐会算呢？ 什么词儿啊？ 那是能写能算。 就是那老词儿不是吗？ 老词儿你倒唱啊。 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哦哦、回家来他能给我烙烧饼、 嗯、还蒸馒头呢。 蒸馒头、 啊、你好吧，你别唱了。 嗯，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是你这净乱提词儿啊？ 怎么了？ 我唱唱，你提馒头干什么呀？ 那什么叫烙烧饼啊？ 是你一提馒头，我又饿了，知道吗？ 好嘛，那是啊，做先生。 哎，你别乱提词儿啊。 嗯， 做先生。 哎， 你听听，鼻腔共鸣。 是啊。 哎、做先生、 哦，有点意思。 做先生。 哎，行了行了行。 啊、嗯， 哎，行行行。没完了，这是 我欣赏他这个鼻音、 哦、 哎，您、 啊、 不但唱得好、 啊、 那个扮相也漂亮。 是吗、 嗯、特别是这个交线那场戏。 哦， 上下小桥。 是啊， 桥挎一小竹篮、 啊、 手里抡鼓线。 哎， 哎，走那小桥动作，哎，可漂亮啊。 是吗？ 唱的是喇叭牌子。 你再给来两句。 注意 啊， 啊，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你听这词儿多巧。 怎么呢？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是啊， 今儿来的观众有姓赵的，听着心里高兴了啊。 哎， 您算来着了啊。 哎呦，你就别联系了。 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得，又吹了，你看是不是。 哎，这都挨不上。 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了七八个呀。 啊，我这哎，怎么回事？ 嗯 嗯， 怎么了？ 爱上了七八个呀。 干嘛？你要给我咬死几个怎么着？ 咬死干嘛呀？ 嗯， 什么叫爱上七八个呀？ 几个呀？ 一个。 你不懂戏。 怎么了？ 那天啊，来的劳模太多了 啊， 巧儿的看花眼了，知道吗？ 嗨，那也不行 啊，都得爱上一个。 哎，就爱一个， 爱上了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 对， 都选他做模范，人人了把他夸呀，嘚儿里个隆，嘚儿里个隆，嘚儿里个隆，嘚儿里个隆，嘚儿里个里个隆，嘚儿里个隆。 你倒慢点儿， 看这动作都活泼啊！ 哎，是活泼。 你看咱这扮相啊，像不像那个刘巧？ 你呀、不像刘巧。 那你看我像？ 你像佳巧。 佳巧啊？ 还刘巧呢？ 有你这么说的吗？ 啊， 不是扮相，你看美不美？ 哎，你别说，这动作倒挺风趣。 哎，漂亮吧？ 漂亮。 美不美？ 美， 美是美， 嗯， 只限于在舞台上。 怎么了？ 哎，生活当中不能这样。 那不见得。生活当中加点舞蹈动作也美啊。 你说什么、生活当中也舞蹈化 啊？ 哦，加上舞蹈 活泼。 嗯，那看着闹得慌。 美呀、 美什么呀？ 你再给来来呀、 你比如说有一大姑娘 啊， 也挎一竹篮子 哦， 到菜市场买菜去了。 买什么呀？ 哎呦，瞧那黄花鱼不错。 好， 买两条黄花鱼 啊， 拴好了、一边走一边抡着打。 那多活泼呀！ 碰见人还得说话呢。 说吧。 哟，二婶儿这抡得上了、那老没上我们家去了、我妈怪想您的。 是 干脆今儿您到我们家去吧、我妈说给您炖黄花鱼吃。 好啊， 我说二婶儿 要不今儿您先甭去了。 怎么了？ 这儿就剩鱼头了。 嗨，谁让你瞎抡呢？ 不美了不是吗？ 哦， 这是现代戏。 对， 评剧啊还挖掘了一些传统的剧目。 哦，传统剧目也有不少代表作。 哎，你像有一出戏叫玉堂春。 哎，这戏观众也熟悉， 这是老白霜的代表剧目。 老白玉霜， 哎，小白霜的老师， 哎， 哎，那是纯正的白派。 是啊， 最精彩的是关王庙赠银这场。 是啊， 哎， 哎，你先给交代一下剧情。 哦，介绍介绍。 好， 可以呀、说这个王金龙王公子，要饭受穷了，衣衫褴褛，蹲在关王庙里头。 哦， 苏三拿着银子向他来赠银。 嗯， 见面以后诉诉俩人的旧情。 这么场戏， 哎，我来扮演苏三。 好， 注意啊。 哎， 公子在哪里？公子在哪里呀、 我说你牙疼啊。 你才牙疼呢。 不，你这干嘛呢呀、 怎么了？你不懂戏呀、这苏三呢一看王金龙王公子啊受穷落魄了心里难过感叹的。 他是难过呀。 哎， 我以为他牙疼呢、 谁牙疼了？ 您往下唱。 这叫板要接唱。 哦，要唱了。 耶，见公子这光景心中难忍， 蒙三姐亲到死足见情深。怎么样？ 你说还有点意思啊， 接个下句儿。 哎呀，行行，唱的还可以。 嗯， 不过那态度需要严肃一点。 哎，我这态度又怎么了？ 这王金龙都要了饭了，冻得那模样，穷了吧唧的，能像你这样？蒙三姐亲到此，足见情深，干什么呀？嬉皮笑脸的这个。 我就这相。 你得哭丧着脸呢。哭丧着脸， 惨吧唧儿的。 哎，对了，难过吗？ 那行，再来。 你注意啊。 啊。 呀、见公子这光景，心中难忍。 蒙三姐。 走。 又怎么了？ 真哭啊。 啊。 你表示难过就行了。 哦，有那么点意思就得。 哎，不能笑，你知道吗？ 那咱对付唱一句就完了。 啊，注意啊，你不许笑。 啊，不笑不笑。 啊 啊， 一笑就不严肃了，注意吗？见公子这光景，心中难忍。 蒙三姐亲到此，足见情深。 嗯，行。你注意啊。 啊，怎么了？ 不许笑了啊。 哟，这可困难点。 怎么着？ 我这人就爱笑。 哎，爱笑不行啊。 啊， 剧情是悲剧，不能笑。 那试试吧。那怎么办？ 注意保持严肃状态啊。 嗯， 不许乐啊。 嗯，不 乐。你本是宦门后啊，上当的人品啊，吃真秀穿绫罗，斑斑的臣心 想不到啊，你落得这般光景啊，看起来呀，我苏三明我的人 要笑了呢。 瞧我们这浩南乐的，是不是觉得今天很过瘾？ 当然了，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感冒？就这么感冒下去吧。 不能说出来，不能说出来，千万不能说出来。 但是雅娟，你感觉你有没有体会到？由于我感冒哈、啊，由于我这个战斗力下降了，嗯，感觉你这个采访面对了一对相声演员的时候，你感觉战斗力也在下降了。只要逗哏演员不打不清精神说话，捧哏演员老是那几句话。 逗更重要还是捧更重要呢？大家伙儿自有答案，咱明儿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总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候才会想与你联络，然而谈得清说的爱不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怎么会不懂我，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其实不想走，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怎么会不知道女人的心是脆弱，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和我今生一起度过，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